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K 歌带你飞，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ello, 英语 PK 台一起唱起来，我是 David 老师。 好久没有唱歌了，一个多月没唱歌了哈。今天呢，我们继续带给大家一首非常朗朗上口，非常清新隽永，非常短小雅致的歌曲，相信老少皆宜，相信耳熟能详， 绝对能详， 而且啊真的很短，大家都能唱，那些旋律我相信大家都是熟悉的，因为它是来自这个美国的电影音乐剧《音乐之声》里的经典插曲。 嗯，是 在夏天炎热的三伏天当中给大家带来一首冰冰凉的雪绒花， 尤其在像今天这样的天气之下 啊，感觉真是来了一口冰冰爽爽的什么饮料一样， 清泉呐！ 哎，所以啊，给大家降降温啊，去去火。好，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老规矩，我们的秀场开始了。上一次，哎呀，好久远了，我们学过那首 Jason Mraz 的歌曲 I'm Yours， I'm Yours， 真不好唱啊，真不好唱，节奏啊，旋律，还有那个什么，还有他的那种独特的唱法， 嗯，是。 很是让大家挑战，但是今天我们选取了四位同学，虽然是首男生的歌曲啊，但这次男生表现的确实不错，我们有请出今天闪亮登场的同学们。第一位是跑跑亮。 Well,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then you're free.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 find love, love, love.Love, so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sure 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 Our time is short. This is our fate. I'm yours. 哎，后面稍微跑了一丢丢啊，但是前面整体挺好的。 嗯，是，我觉得这个同学下了不少的功夫啊，在唱歌的时候呢，我觉得首先你已经把整体的韵律都已经抓住了，要给你建议的话呢，希望这首歌你在唱的时候能够把你的情感再拿出来，这个情感拿出来以后的话，你要自己啊有一种什么感觉呢？首先你要有一种对话感，就是你对面应该有一个人，你是唱给他听。然后呢，这种时候你会感觉有一种交流在里面，而这种交流就人们能感觉到啊。那么如果你在唱的时候带有这种情绪的话，我相信绝对会提升一大截儿。 嗯，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唱给 PK 台听啊。 嗯，是，但最好是一个 beautiful girl 啊、 哦， 毕竟这是一首男生的歌，是不是？ 对， 自己再把握一下啊。 嗯， 接下来这位是11岁的 Vivian， 我们来听听看。 But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ll find love, love, love, love.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We are just one big family. I talk of a second right to be loud and love, love, love, love. So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sure there's no need.To complicate our time is short. This is our face. I'm yours. 哎，清唱能唱成这样，确实是不错的。 是的， 中间呢有断掉的地方，但是还能够奇迹般的接起来，这说明小朋友的乐感啊，真的是非常之强了。 对，高潮部分呢、啊、高潮部分要体现出高潮的感觉。它的语速不是那么的快，但是它音的宽度，然后那种高亢的感觉和要把大家带入到这首歌的高潮部分那种意识是非常强烈的，这点方面一定要体现出来。比如说从 So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he cannot wait, I'm yours, 这块就是一个高潮部分，要把这种感觉带起来， 要加入啊自己的处理，你加入自己对这个歌曲的理解、然后加入自己的处理、哪怕你有些自己的特色都可以。 对， 我相信大家可能是在一直在专注于或者紧张于把这个过程先串下来，所以呢他还没来得及自行去发挥。 是啊，这确实需要时间， 所以一都是在熟能生巧的基础上你才能够自行发挥、是吧？ 没错， 但是就是说他们能够整体顺下来是很不错的。 确实。 接下来有请位新同学，叫安娜哈，小梦梦。 Well, open up your minds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 free.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ll find love, love, love, love.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We're just one big family. It's our godforsaken right to be loud, loud, loud, loud, love. So I won't hesitate.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sure 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 Our time is sure, this is our fate. I'm yours. 调准啊，是一大特色。这 音准特别的好， 音准这 一准遮十丑，真的啊！但不说你那个哈，你也挺好的哈。就说音准真的很重要， 是确实。我觉得你的音乐的细胞，长得个儿非常的大啊，所以在驾驭这种歌曲来说，对你真的我觉得没有什么难度。 哎，打打底油，你这个要是再练个几十遍，能唱出自己的风味儿。其实 对是， 哎，英文也不 错。尤其像这样的歌，你如果自弹自唱，然后或者配个尤克里里的话，哇，超有个人魅力！ 哎呦，哇哦，那就飞起来喽， 真的飞上天的感觉啊！ 但是他的英文也不错， 英文感觉也很好， 啊，节奏和停顿感很到位。 是啊， 这是清唱啊，同学们，这个是真不容易啊！清唱能唱成这样，我都唱不出来， 是吧？对， 唱不出来。 一般可能不会乐器的都是选择清唱哈、 啊。啊，真不错啊，安娜小梦梦，她也是今天唯一的啊，唯二的女生啊。来，最后一位红雨。 Well, open up your minds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 find love, love, love, love.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We're just one big family. And it's our God for just the right to be th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So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sure 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 Our time is sure. This is our fate. I'm yours. 肯定我们在节目讲这首歌之前，他已经是会这首歌了，对吧？那不然呢？怎么能处理的还不错呢？ 对， 我觉得非常好。有几处音准注意点以外，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唱歌是也是唱给自己的，也是唱自己，把自己的这个故事要唱出来的，所以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吧。其实唱什么样子，只要你自己开心，我觉得就够了。 嗯，而且它的整体的处理还是不错的，个别地方音准稍微有点拿不准啊，稍微没拿准，但是还好了。 嗯，加油， 好，还好啊。所以今天就是这四位同学还是不错的。这个 I'm Yours 我们分了两节课来讲，真的很难，真的很难，但是它好听啊，它流行啊。 是啊， 那今天我们就回归到一个比较基础接地气版的啊，又非常清新隽永，还有点天籁。 天籁是吧， 天籁般的感觉。雪绒花有一些学校的教材里其实也教这首歌。 对，就是现在好多人呢，这个一说唱歌啊，都能唱两句，但是也就两句。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啊，如果让你唱一首歌，真到场合你能不能完整的唱下来。其实好多歌曲真的需要能完整的唱下来才能表达出它的魅力。 难得有一首歌它一共就八句话。 对， 所以， 但是他的命运也是如此，他是更惨，一般也就前两句，甚至前两个字儿，啊，今天我们要不要突破一下？ 突破，来突破一下，突破一下。 对， 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首《雪绒花》，一起先来感受一下。 好。 雪绒花，雪绒花，清晨醒来看见它，一朵朵小白花，洁白而无瑕，开不败的小白花，点缀祖国大地，幸福无涯。 哇哦， 其实啊，就是这么简单的八句话啊。这部电影呢，也是清新雅致，细腻感人，雅俗共赏啊，既有幽默的情趣呢，又有一些深沉和凝重的情感。雪绒花呢，它是音乐之声的这个经典插曲之一了。大家听到这首旋律的时候都已经想起来了啊。 是啊，有场景。 雪绒花是奥地利的国花啊。 嗯。 啊，在这种拟人化的一种歌词当中呢，赋予了它人类的感情和一种高尚的品格。啊，这个歌曲表达的呢，就是为了正义而远走他乡的奥地利人民对于祖国的一种和平和安详的寄望。当时啊，这个为了拒绝为纳粹服务的这个上校，准备呢冒险带全家离去的时候，为家乡的父老献上了这首 Edelweiss。 嗯， 然后呢一曲唱到一半就哽咽唱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全场合唱荡气回肠。 哎呀， 挺美的， breathtaking 啊。而且这个你别看这首歌曲歌词少，但是它又很像一首优美的小诗歌。 嗯， 我们知道诗行呢是有长有短的， 是 这个呢就是第三四行押韵，二五行押韵和六七行押韵，八九十行押韵，一九行押韵，读起来也是朗朗上口，唱起来非常的优美动听。我相信今天人人都可以挑战这首歌曲，对不对？ 没错。 嗯，好，这首《雪绒花》听了以后确实有一种夏日的凉爽和清凉。 大家感觉凉快了吗？ 凉快多了， 哎呀， 哎，小风呼呼地吹呀、啊！好，我们一起来学一学今天这首歌曲，慢慢来，不着急，因为呀、啊、不多。好，第一句。好，看看这个关键词，它是一个德语。读音呢是 Edelweiss 啊， Edelweiss， 德语当中的 W 是 V， 是我们的唇齿音 V 音、 有这个词呢，有人在英国读成 Edelweiss， 嗯， 但是在德语中或者是唱歌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读 Edelweiss。这次好像在字典里查不到呢。 嗯，是。 啊、所以咱得教，叫 Edelweiss， 这一定得读对了。 对，是这样。对，所以我们在唱这歌的时候，不光这首歌，包括《友谊地久天长》。德语版都是应该说是原版，所以我们呢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可以有这种意识，但真正唱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其实发现歌曲是可以忽略语言的，因为歌曲音乐是相通的啊。我们看在第一句话唱的时候，那么唱的时候呢，基本我们发现所有的歌在唱的时候和它的音确实是不太一致的，这点大家要注意。我们先看第一句。第一句的关键词在唱的时候，两个词全是。那么在升降调的处理是先升后降的一个原则，整个节奏上呢是要求是舒缓的，情感上是轻松快乐的啊。我们试着唱一下 Edelweiss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好， 一开场就是这样熟悉的旋律啊，它的旋律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基本上每一个音是对应一个词语。 嗯，然而呢，在第二句开始，它的发音曲确实是有很多的小技巧了，要注意。那么我们看第二句在唱的时候的关键词是 every morning greet me 啊，有这么两个这个两组关键词。那在实际上在唱的时候的话呢，它的停顿是在中间直接停顿的啊， every morning 停顿 you greet me 啊，我们体会一下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好，那么在语调上整体是采取降调的策略，那么情感上和这个节奏上跟上句是一致的，而实际在唱的时候，大家注意容易出错的地方还不算少，在哪里？首先是 every morning， 第一个音就是 every， 这个音在实际唱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唇齿位置不合理的话，上齿没有咬到下唇的内侧，那么 every 这个音在唱的时候就容易飘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口型不到位，送气不足 morning。这个音啊，这是第二个常见错误，很多人这个音发得太浅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谈话这个单词 talk， 很多人是这么讲的，其实这个音呢口型没送到位，送到位的是什么？是 talk 啊。所以音和口型是相连的。比如说文化这个单词 culture 啊，很多人这么读，其实口型不到位，到位的就不读是 culture 了，读成 culture American culture， 所以舌位唇齿没到位之前的音不可能到位啊。 而且您看这是词语吧，写的是每天早上， 嗯， 它一早起来，而且它是除了关键词之外的第一二个新单词出现的， 嗯， 所以呢千万不能读错，尤其是 every， 很多同学读的是 every， 那就不行了，这歌曲的意境就没有了，是不是？所以是 every morning， 我们学习的 good morning 啊，自查一下有没有读对哈，读好 morning， every morning， 每天清晨起来 you greet me。